滨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享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形俱佳，煎炒烹炸兼料，行八方宾客，小味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江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酒香甘甜，入口醇和，五粮纯酿干邑杯酒。干邑杯酒精选高粱、小麦、玉米、糯米、大米酿造，好喝不上头。干邑杯酒，咸莲西大街203号，电话158-3267-5399。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有雪雷陪着你。首先要问一下电波那头所有的女听众啊，女听众注意了，你上白班还是上夜班呢？如果上夜班的话，好悲催啊，因为有一个最新的研究说，女人如果上夜班的话，可能更难怀孕，这是有科学依据的。这是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哈，跟踪研究了500名女性，这些女性呢都是在麻省总医院进行生育治疗的女性，然后结果就发现，在非正常时间上班的女性，也就是说上夜班的，不是朝九晚五的啊，这种工作的女性更不容易生育。然后就发现呢，就是这些女性在接受比如说像试管治疗的时候，卵巢在受到刺激的时候产生的这个卵子的数量哈，比如说正常上朝九晚五班的女性，可能每个治疗周期平均产生将近11枚卵子，但是上夜班的女性平均只产生9枚不到的卵子，少了28%呢。所以这个研究呢，当中的研究人员们就得出这个结论，就说上夜班啊，有可能会打乱女性的生理节奏，妨碍卵子发育或者是成熟，所以上夜班的女性卵子的数量会更少，想要生育的女性呢，应该跟老板坚持上白班。当然听到这个，我的办公室里还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们有一个就女性上夜班有可能会更难生育嘛，于是我们其实单位还挺不错的，我们这个频率呢基本上像我7点钟就下班了对吧，还天还亮着的，还不算晚班，基本上7点之后就都是男性了，晚班全是男性在上我们这个办公室啊。然后我们有一个晚班，就是相当于深夜节目的男主持，他工作到凌晨1点钟，听说了这件事情之后特别委屈地说，哼，你们女人上晚班熬夜更难怀孕，那我们男人熬夜也影响精子的质量啊。然后听他这么说之后，我们老板说，是哈，哦，也影响你们精子的质量是不是啊？哎，那你不妨听听看电台12点过后的专家节目呀。咕噜咕咕咕咕咕咕，咕噜咕咕咕咕咕咕。我觉得很多电台12点之后的专家节目啊，好治愈耶。 终于看杂志，不再先看他的星座运势。分手后头一次接完他的电话安然无事，昨天掉的泪是明天的事，青春就该有故事，想坐车想要看都会有新的答案，世界很快越释然越勇敢，什么前，我决定不等待。 麻烦先问他的意思，也许有些节日只能在家自己看看电视，昨天掉的泪是明天的事，青春就该有故事，像自身像一串总有片天空未来，世界很宽，心太冷心太烦，找几个麻烦好友来陪伴，没什么一样的彼岸，要一样笑一笑也够温暖，像左转像右转都会有新的答案，时间很宽，越是人越勇敢，什么都尝过才好玩，自由被在绑架之前，就让我一个人享受孤单，自由被在绑架之前，我决定过瘾的享受孤单。 穿越了巨大寂寞，应付起长夜的心应手，也能呼吸也有脉搏，把被你折磨看作成就，苦痛也就能换成收获，承受着云也没说什么，一定会有以后，我那铁石心肠承受着爱情，留给你一个未来的原因，当你伤透心，给我一个以后，淋着时间的雨。

场，溜溜的时光，在模仿没受伤，每一伤已经散场，抓不住的时光。小孩在网上玩，白马在跑马场，爱在酝酿，死在战场，也死在情场。情歌依然在唱，有多少的那有好的下场，情人还在流浪，似水的流流的时光，月亮弯弯，看冰溜溜的长游，情歌依然在 重办过身份证吗？嗯，我哈，因为是外地人，所以呢，经常过去重新办身份证的时候，都是要回老家去办的，户口所在地嘛，是吧？那最新的一个消息，在公安部11号表示，全国公安机关目前已经发放了近500万张异地办理的身份证。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生活在异地他乡的人们，如果身份证丢了的话，可以不用回户口所在地了，直接异地就可以办身份证。那这个制度呢，目前今年7月份全国各地将会全面实施身份证异地受理制度。公安部也是说，这个改革的措施呢，也是让这个补办身份证的流程，让大家变得更快捷更方便了。简单的说是怎么说呢，比如说我老家在 B 城哈，我现在户口当然也是在 B 城，但是我平时因为忘性大，我身份证老丢，我跟你说，身份证丢了我就得回老家办身份证，我丢一次我就回老家一趟，丢一次我就回老家一趟，而且经常因为忘带各种各样的材料，有的时候还来回跑。那现在呢，我就不用去 B 城了，我直接在 A 城我所在的地方办就可以了。所以我跟你说，我就去了 A 城的 C 派出所，然后被他们告知，那个这位小姐，你要去 D 派出所。咕噜咕咕咕咕咕咕，咕噜咕咕咕咕咕咕。我跟你说，我觉得好方便啊！ 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让时间悄悄的飞逝，抹去我俩的回忆。对于你的名字，从今不会再提起，不再让悲伤将我心占据。让它随风去，让它无痕迹，所有快乐悲伤，所有过去统统都抛去，心中想的念的盼的忘的，不会再是你，不愿再承受，要把你忘记。我会擦去我不小心滴下的泪水，还会装作一切都无所谓，将你和我的爱情全部敲碎，再将它统统赶出我受伤的心扉。让它随风去，让它无痕迹，所有快乐悲伤，所有过去统统都抛去，心中想的念的盼的忘的，不会再是你，不愿再承受，要把你忘记。

各种布水不用花，天下无漏来帮忙，不用砸砖和刨墙，经济实惠有保障。北海防水总代理天下无漏，再造耐久防水层，呵护温馨住所。前人新大街176号，电话13931620338。 没在问题，没在生活，就是唱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美国那边呢，最近是有了一个非常尴尬的握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哈。其实说到总统级别的见面、新闻发布会以及握手，去年有一个特别历史上的最尴尬的握手是什么？就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去了一趟古巴，是吧？搞了一次历史性的访问，然后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呢，奥巴马和卡斯特罗两个人就新闻发布会就坐着呀，其中有一个瞬间就是奥巴马呢试图想用左手来拍一拍轻拍一下卡斯特罗的右肩，但是就在那个快拍到他右肩的那个瞬间，卡斯特罗突然举起右手抓住奥巴马的左手腕然后举起来了。你要知道在这个革命国家啊，古巴，这个举起左手的这个意思就是非常敏感的，奥巴马不可能做这种动作，所以呢这个奥巴马的手腕虽然被举起来了，但是就胳膊被举起来了，但是他的手腕那个地方是耷拉下去的，是蔫的。所以这个画面被记者拍下来，被称为是去年不是去年了啊，应该是2016年最尴尬的，历史上最尴尬的握手。但是这个握手过后更尴尬的来了，这个是前段时间就是10号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呢是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了在他的这个椭圆形办公室白宫里啊举行了一个发布会，当然也有新闻发布会哈，当然他们会讨论一些包括贸易呀、美日安全同盟啊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那在新闻发布会上呢，他们俩当然是要握手的，这个历史性的瞬间他们持续握手了19秒，而这19秒真的好尴尬呀。记者拍摄到了啊，整个19秒当中有一个这个整个拍摄的记者团当中当然也有日本的记者，那有一个日本记者呢就对特朗普说，我的喜欢 meet the good side， 就是请看看我，对吧，就想让他看镜头嘛，对吧，当然看镜头能照到正面的照片当然更好啦，但是呢特朗普听不懂他这句日语的话，于是呢就问安倍，哎，刚刚你们这个日本记者说的是什么呀？于是呢安倍就给他翻译了，就说了 Please look at me， 因为他是直译的你知道吧，然后特朗普就以为安倍想让他看自己，于是就不停地开始盯着安倍看，于是安倍就开始用右手指着镜头说，不是看我，是看这个镜头。而且整个19秒的过程当中，特朗普还几次轻拍安倍的手臂，然后呢还别扭的把安倍的手往自己这边拽，最后当两个19秒过后松开的时候，那个安倍的状态是什么哈？就是往椅子后面稍微的坐了坐，松了口气，翻了个白眼，如释重负。所以说这总统级别的这个握手真的是很有含义的，比如说这一次他俩的握手啊，安倍和特朗普，安倍的手就在上面，特朗普的手呢其实是托着安倍的手，然后有的时候还不停地拍打安倍的手背，这个感觉像什么呢？感觉就像好像是安倍就像是快要嫁给特朗普这位王子的灰姑娘一样，你知道吗？有人说为什么是灰姑娘哈、啊？因为19秒过后安倍的脸都灰了。 用我的晚安陪你吃早餐，记得把想念

我就不会这样轻易的爱上你。如果真有情，为什么悄然远离去？事到如今，只有自己怪自己。人心多难，偏偏我还想念你。人心多难，谁叫我喜欢你？人心多难，只有把这一份情悄悄收拾起，深深埋在我心底。悄悄收拾起，深深埋在我心底。 我们的李雷呢，最近看了一个刘强东的采访，发生了什么事儿？一起来听听看。 李雷出国记。 OK， 李雷最近看到一个财经节目哈，叫遇见大咖，其中呢就采访到了刘强东。刘强东就说了，谈及自己娶到了奶茶妹妹张泽天这个作为妻子呢，他说其实我真的是脸盲来着，说实话我根本分不清谁漂亮谁不漂亮。我跟那个奶茶妹妹张泽天在一起啊，不是因为她漂亮，因为我根本分不清楚嘛，我是脸盲。于是呢李雷就说，什么是脸盲啊？老婆韩梅梅就跟他解释说了，脸盲就是 face blindness。 Well, face blindness refers to the difficulty recognizing faces or telling faces apart. 脸盲症 face blindness 指难以辨别或分别人的容貌的这种症状，就叫脸盲症。那医学的名词呢叫做 prosopagnosia。 那这个词呢长期以来一直是被看作是一个罕见的精神科的奇症哈。不过有研究显示呢，大部分的脸盲症就是 face blindness 不是由脑损伤引起的，而是由基因导致的。另外呢，这个它的发病率的规模其实也超出之前的预计，全球人口当中有 2% 的人都患有不同程度的 face blindness 脸盲症。不过啊，刘强东娶了奶茶妹妹张泽天，说自己有脸盲症，我觉得还是奶茶妹妹嫁给刘强东说自己有脸盲症我比较容易相信一点。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爱已不能动，还有什么值得我心痛？想你的天空下起雨，咸咸的泪水，是你，好是你，让我望穿泪水肝肠寸断。你怎么舍得让我的泪流向海？付出的感情永远找不回来。Oh,

欢迎你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好，我们的话题来了，今天和电波那头人你聊一聊，你最近为什么事儿熬夜了？ 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关注微信搜索品味1033。 追逐风，追逐太阳，在人生的大道上，追逐我的理想，我的方向就在前方。带着一颗年轻的心，沿途装满了理想，我的心不断的飞翔，路不断的向前伸展。我的方向就在前方，追逐我的理想，新的方向。前方，追逐我的理想，新的方向，我的方向就在前方，追逐我的理想，新的方向。 这些要模糊的脸笑得很亲切，转眼说不出顺的语言，又顺到死的沉眠藏进心里面，总是在临走前拍了相片，下证据再无法毁灭，总是在忘记前边的明显，就刻下回忆再无法退却，也是谁遇见，也是谁又不见，留下给我一点惊慌和突然想念，也许谁失恋，也许是失眠，曾经道个歉，现在又是哽咽。

少不了、哦、为何思念没有味道，上了你就跑，到究竟沸腾不了寂寞咆哮，今夜思念不断发酵，上了你就跑，到究竟也燃烧不了，究竟也燃烧不了，空虚的啤酒泡泡、啊、陪着你了，哦、为何思念没有味道，上了啤酒泡泡，究竟沸腾不了寂寞咆哮，今夜思念不断发酵，上了啤酒泡泡，究竟也燃烧不了、哦、为何思念没有味道，上了啤酒泡泡，究竟沸腾不了寂寞咆哮，今夜思念不断发酵，上了啤酒泡泡，究竟也燃烧不了，究竟也燃烧不了， 后记下名字应该是这么念的啊，不太知道，这是位新听众留言说，下班路上好堵啊，广告好多呀，不仅路上堵，广告多还堵心，对不对？ 雨突然停了，脚步加快了，又迟到了，等待的你是否淋湿了，你呆呆站着，留言板写着，就算冷也不能放弃与你一起吃晚餐，心里甜甜的，感觉很自然。耶耶耶，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人声音，只能拥有一生的滋味，我会在生活里面还有更多想要去追求的滋味，但因为全世界找不到一样的气味，无法取代你也有心血，或者自由，和平或音乐，勇敢智慧都是生命的不可或缺，朋友和家人都拥有先觉，彼此的保护和关心是我最大的安慰，心里慢慢的，感觉很自然。想说有些

美在人情，美在生活，这是唱功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他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四哥留言说为我女儿换尿布熬夜呀。女儿说，爸爸，我长大了之后也会为你熬夜的。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轻轻挥洒自己的笑容，爱情会在任何地方让我、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蓝天越来越近，

连环组，隔空狮子吼，语不惊人死不休，一个字。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旧的鞋，经过了红地毯，怀念起草原，人心不会落叶，真爱不会飘雪，向昨天挥别，前往明天。我选择关了耳朵，开了眼睛去看透，默默关了想念，开了勇气不回头。我不怕外面的寒冬，却怕心里有山丘，最爱生活阳光暖和。一个人关了台灯，开了小窗看星空，轻轻关了手机，开了音乐很自由。为什么遥远而微弱，却还隐隐闪烁着月光中的回忆来了，时间去哪？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